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 苏永康演唱的爱一个人好难的词曲作者正是来自于乐坛当中的著名音乐人纪中平。纪中平绝对算得上是乐坛的才子了，除了这首爱一个人好难，像范晓萱的雪人，像周慧的约定，许茹芸的泪海，都是出自于他的笔下。但是这位才子当年出生的时候就吓了大家一跳，1969年纪中平出生时一度没有心跳，吓得母亲当场昏了过去，后来经过医院的全力抢救才活了过来。不是有句话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吗？如今的纪中平在乐坛当中的地位绝对算得上是超重量级了，也算应验了这句话吧。一起来听这首范晓萱的雪人，由纪中平作曲。 雪已经积得那么深， 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好了，整个冬天在你家门。 Are you my snowman？ 我痴痴痴痴的 雪人来自于范晓萱，出生于台湾省的纪中平，毕业于华冈艺校，最初学习的是小提琴专业，在校期间的艺术熏陶给他创作的作品带来了高雅的气息，带着对流行音乐的热爱，他踏上了通俗歌曲创作这条道路，这一写就是几十年啊。纪中平凭借着对音乐那份独特的感悟力和创造力，让他的天赋在流行乐坛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出道至今，他创作的歌曲有100多首，制作的专辑超过了100张。多年的艺术生涯让他的歌曲有一种难以用言语诠释的写作风格，让我们在细心聆听的时候可以感觉得到他内心对音乐的那份执着与纯净。一起来听纪中平为许茹芸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曲吧，《独角戏》。 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对手都是回忆，看不出什么结局，自始至终全是你，让我投入太彻底，故事如果注定悲剧，何苦给我美丽，演出像只隔壁 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歌坛幕后英雄的那些故事。刚出道时的陈小娟还被唱片公司包装成为了一名偶像歌手，出版了《出走》《羡慕》等等个人专辑，但市场反响很一般，反倒是她给别的歌手写的歌却红了起来。当年陈小娟凭借着阿桑的叶子和莫文蔚的爱，连续2年拿到了台湾省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对这位音乐才女的一种肯定了。下面呢，一起来听这首由陈小娟作曲阿桑演唱的歌曲《叶子》。 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赤裸 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实在要有人陪伴。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的话叹息，只是心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 阿桑的经典情歌《叶子》听起来总会是有一种淡淡忧伤的感觉，足以见得作曲人陈小娟的音乐创作功底了。那么提起王菲的音乐班底呢，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林夕和张亚东。其实除了这两个人，作曲人陈小娟也是其中之一。从《只爱陌生人》开始，陈小娟几乎成为了王菲的御用班底，而与王菲合作的那几年正是陈小娟的创作高峰期的时期。来听一首陈小娟为王菲所打造的歌曲《流年》。 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最后每一种都一 流年来自于王菲，由陈小娟作曲。提到陈小娟为莫文蔚创作的歌曲《爱》，这当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在1996年的时候，陈小娟在纽约的蓝调餐厅当中，一位女爵士歌手的演唱让她深受感动，当时歌曲的旋律一直萦绕在她的耳际。而在回国之后，她很快就写好了前段，但是却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副歌来。时间一溜烟快过6年了，当陈小娟回老家再次弹起心爱的老钢琴时，他的脑海当中突然出现了这首歌的副歌部分，于是这首歌曲终于在6年之后宣告完成。而更加凑巧的是，隔天他就接到了索尼唱片公司的邀请，陈小娟于是便把这首歌曲送给了莫文蔚，而这首歌也就是后来在金曲奖大获全胜的那首《爱》。下面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莫文蔚的这首经典歌曲《爱》。歌曲过后稍事休息，娱乐大篷车旅行稍后继续进行，周围稍后见。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烟霞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没结果的花，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提醒，尽管我得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你还记得吗？